我是汤伟进，现在是西元2011年的9月28号。我常常会收到有人寄 email 来呢，名字譬如说叫做业务报告啊，可是呢却没有日期，也没有什么，就是业务报告这样子啊。那这样的档案呢，如果他寄第二次来的时候又是业务报告，那这个时候会强迫你呢，有可能会要去改名字啦，或是等等等等的。也因此呢，我特别录这段声音，就是要讲说，我们的档案名称呢，一定要加一个日期或者是版本的编号啊，至少要一个日期啊。也就是说，换句话讲呢，我一直在做一个事情，就是我的档案呢，每一个档案在我的电脑里面，即使是有十万个档案，但是它的档案名称是不一样的，或者是档案名称加上这版本编号呢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当你要花时间去不小心把一个以前写过的文件呢覆盖掉或是处理弄错的时候，那个代价非常非常的昂贵的啊。所以当我们要寄出一个档案给别人的时候呢，我们要先把那个名字命名好啊。我们在处理的档案跟要给别人收存保留的档案，它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它的档案名称可能是不太一样啊。也因此呢，我设计一个软体呢，它可以在你这个档案的后面呢自动加上这个日期的。好，那我想怎么样把事情做得更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设法去检视到每天自己在做的工作，这样做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把它做得更好。好，这样子呢你才可以随着时代呢而一起进步的。要不然呢就只是用同样的方法呢做同样的事情。那这样子即便是做50年呢也是不会有进步的。好，我是汤伟进，谢谢。